还是没少来一点香。

礼沙子是一幅画，如何艳压天下？黄潮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露若画妆重高雅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锦上添花，教你当真倾。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收，你做我的奴。